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地安门外大街南北双向，鼓楼东大街东西双向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Ladies and gentlemen， 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请跟我来。华灯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傍晚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 Hello， 下班快乐，各位朋友们，你们还好吗？就是忙碌了一整天嘛，总算是说从现在开始放松一下一整天的心情了。突然之间把我们的整个这个语气从走心的6:30挪到了17:00。 对，我在想，如果我们的走心的这个6:30的之后的时间，挪到现在，大家会觉得是发生了什么啊？OK， 欢迎你们来到娱乐最王牌，就在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我是白杰， 我是艾哥。 2018年12月13号，有些记忆必须铭记啊。 是， 对，今天其实从早开始已经有不少朋友在这个朋友圈里面去发图了啊，所以呢，今天开场我们也拍了啊。在17:02:30的时候，我们先告别一整天的工作，跟大家说一声 工作再见 ，Goodbye work， Goodbye work， 再见工作。 欢迎收听娱乐最王牌，就在 FM 974。我特别喜欢这首歌。 因为这首歌听起来会有一种回到了青春记忆嘛， 对，而且有浓浓的少年气息，让你听了以后呢，好像步伐都变得轻快起来。所以今天的开场的第一首歌，我们送上的是来自于魏晨很早以前的一首歌了啊，《 少年游》。 哎， 这首歌不知不觉会听出一点北京胡同的味道。 出门半夜谁家庭院，我骑白马路过门前，只闻见一曲琵琶点破烟。天来自贵重谁家小姐，琴声悠悠拨我心弦，半生间日日在他门前放纸鸢，不过茫茫人海偶然的遇见，谁知打破所有铁鞋，只在一瞬间注定沦陷你眉间。 拉着你一起望着天，慢慢的静静的度过久久的时间，真的好想让你永远留在我的身边，数着蝴蝶在花丛中飞舞翩翩，今生与你相遇，前世柔情继续，你的身影为何消失得这样了无音讯，曾经为你写满那封相思的信，再也不会变成我夜里那道忧伤的影。 来自贵重谁家小姐，琴声悠悠拨我心弦，半生间日日在他门前放纸鸢，不过茫茫人海偶然的遇见，打破所有铁鞋，我只在一瞬间注定沦陷你眉间。 少年游，这首歌来自于魏晨。 很多朋友第一时间都已经听出来，老白感冒了吗？ 你们说对了。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所以有些事儿不用自己说，你也不用就是好像刻意的去发一个朋友圈啊，或者发一个微博，或者是告诉别人说我感冒了，我生病了，来来， 显得有点矫情了， 就快来关爱我。其实我觉得不用说那么多，只用一首歌的时间，一切都可以表达得很清楚。 你有浓浓的鼻音，说一点也没事，反正有没有痛才是爱的本质。一个人旅行也许更有意思，和他真正结束才能重新开始。纪念贴心的日子换分手两个字， 借着这个机会呢，回忆了一首老歌，尤其是开篇的第一句，很适合别人在问你是不是感冒的时候回应给他。 是你有浓浓的鼻音，关键是人家范范在唱这首歌曲的时候是表达一种失恋的情怀。你是真的感冒了。 对，感冒了其实有的时候像是失恋了一样啊。 因为有共通点，就是浓浓的鼻音。 是需要关爱。 哎呀呀，我应该现在送你另外一首歌，刘德华的那首《男人哭吧哭吧不是罪》。因为感冒也可能就是流眼泪嘛。 那我要放刘德华的另外一首歌《忘情水》忘情药水。好，现在是我们的娱乐最王牌的进行时，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到王牌推荐。 王牌推荐， 今天大家会听很多的歌啊，因为我们在这一段的王牌推荐呢，主要是来推荐几首歌，或者是了解一下音乐方面的一些最新的动态。 是的，比如说在最新一期的公挂牌 Hot 100的单曲榜当中呢，美国当红女歌手谁？ A 妹 Ariana Grande 的单曲 Thank You Next 重新回到了榜首的位置，第四周夺冠啦。 据统计说呢，这首单曲在最近一周的美国的唱片市场上的总的流量达到了9380万，那这个成绩其实是这个公告牌的历史上所有女歌手的最高的记录。 是，其实很多中国乐迷对于这首歌曲的熟悉就是上一次被吴亦凡的新专辑挤下排行榜那首新歌嘛就是这首 Ariana Grande 的 Next Thank You Next。 也正是因为这个新闻，很多欧美的乐迷知道了，哦，有一个人叫 Chris Wu。 Yeah， 我说大咪你说 Yo 说 Yo 说 Yo 尬翻全场， 你说 Yo Skr Skr OK， 接下来我们换一下啊，刚才那个就不算那个 freestyle。 Thank you next Wrote some songs about Ricky Now I listen and laugh Even almost got married I'm so thankful Wish I could say thank you to Malcolm Cause he was an angel One taught me love One taught me patience And one taught me pain Now I'm so amazing To have loved and I've lost That's not what I see So look what I got Look what you taught me Yeah, for that I say Thank you, thanks, thanks Thank you, thanks, thanks是来自于 Amy 带来的这首歌曲，谢谢翻篇儿。 哎，你翻译的还挺好的。 对，就你要是下一个，感觉好像有点太浮夸了，或者说有点太玩世不恭的态度。 但这首歌曲从曲风上来说，其实就是那种传统的 EDM 的电子舞曲的形式， 没有 传唱度还是不错的。 从世界范围来看的话呢，目前这种曲风确实是全球的这种最 pop， 然后最 hit 的这种popular 的这种曲风。 是的。 还有一种曲风呢，就是我觉得确实和现在大家觉得生活当中偶尔需要一些能量感有关系啊，就是它那个鼓点呢刚好可以刺激你的好像身体的某一个部分，然后心脏的那种跳动会好像变得更加的快速。 对对 对， 对， 所以呢会频繁的用在一些互联网的这些刷的那个媒体里面。 就会就比如说很多我们经常会听到的一些歌曲啊，比如说 Shape of You 这首歌， 对， 前奏一听起来的时候，它的那个感觉就像开启了你身体的开关一样。 对，因为黄老板的专辑哈 Divide 对发行以来就创了记录嘛。刚才你说的 Shape of You 其实在国外的这个流媒体的音乐网站的点击量正式突破了20亿大关， 恭喜黄老板。 史上第一首，其实也是唯一一首在流媒体突破21次的歌曲。 对，而位居历史第二的歌曲是谁呢？是 Jack 的冠军单曲，叫做 One Dance。如果你不知道他是谁的话，可能前两天被抖红的他那首歌叫 In My Feeling。 好吧，好， 其实有印象。 对，还有一个就是2018年的年终巡演的票房榜的这个 Top Ten 近日揭晓了 ，Ed Sheeran 就是黄老板99场4.29亿美元的票房一举拿下了榜首。 黄老板呢，明年还将重启亚洲的巡演，目前呢已经有韩国还有新加坡、泰国3场确定。 好吧，这首歌也是被中国的网友们感觉有点玩坏了一首歌了。 来自 Ed Sheeran Shape of You。Start to dance and I'm singing like Girl, you know I want your love Your love was handmade for somebody like me Come on now, follow my lead I may be crazy, don't mind me Say boy, let's not talk too much Grab on my waist and put that body on me Come on now, follow my lead Come, come on now, follow my lead、I'm in love with the shape of you We push and pull like a magnet do Although my heart is falling too I'm in love with your body last night you were in my room. And now my bedsheets smell like you. Every day discovering something brand new. Well, I'm in love with your body. Oh, wow, oh, wow, oh, wow, oh, wow. I'm in love with your body. When we came, we let the story begin. We're going out on our first date. Mm-hmm. You and me are thrifty, so go all you can eat. Fill up your bag and I fill up the plate. Mm-hmm. We talk for hours and hours about the sweet and the sour and how your family's doing okay. Mm-hmm. And leaving, getting a taxi, kissing the backseat. Tell the driver, make the radio play. And I'm singing like, girl, you know I want your love. Your love was handmade for somebody like me. Come on now, follow my lead. I may be crazy, don't mind me. Say, boy, let's not talk too much. Grab on my waist and put that body on me. Come on now, follow my lead. Come, come on now, follow my lead. Mm-hmm. I'm in love with the shape of you. We push and pull like a magnet do. Although my heart is falling too. I'm in love with your body. Last night you were in my room. And now my bedsheets smell like you. Every day discovering something brand new. Shape of You。 刚才两首歌其实都是英文歌啊，接下来呢我们换一下口味啊，吃一下我们这个本土的菜啊，因为其实国内方面到了年底呢，唱片的市场也会日益繁荣啊，很多歌手其实都推出了新的专辑啊。 对，比如说呢， 歌手林忆莲啊，六年之后啊， 真的也将会在这个月的21号重新发新专辑，取名为林。 嗯， 这次走的是不一样的风格，是走摇滚路线， 对， 其中找来两大乐团，五月天、阿信还有苏打绿的清风， 对，去要共同去首度共同创作一个新歌了。 嗯， 去了解说在制作新的专辑的过程中呢，他其实突然去想到说，哎，如果有个这个 band， 如果有乐团，会不会很酷啊？ 是啊， 会不会很厉害？于是就跟五月天的这个阿信就提出了邀约。 那 阿信就答应了。对， 那如果说请来了阿信，然后如果有一个另外一个乐团的主唱给你填词，会不会更强？结果这个时候就来了吴青峰。 对，三强联手的新歌应该是叫《沙文》。 对，同时呢，还有人就是介绍说，林忆莲呢将会在这张专辑之后隐退。 哦， 对此呢，也有专业人士表示说，这张专辑其实三体花了3年的时间去制作，是给他给歌迷最有诚意的一份礼物。对于未来还没有发生的事，我们就是静观其变吧。 对，就将来来说啊，因为新的专辑还没有正式的发行，我们来听一首他旧的歌哈。这首好像不太容易被播，但是我觉得却是在他的歌曲当中很温暖的一首。这首来自于林忆莲的歌叫《最好的事》。 天阴有雨，我在想你。这一年里有苦有甜蜜，那无心的言语挂虑猜疑，只是小插曲都变成勇气，让我们守在一起。眼看着时间咻的一下子过去，在过去的日子里，你的怪脾气，我会把它忘记。这365天所有的回忆，我能想起最好的事，那就是爱着你。最好的事，那就是爱着你。 去的日子里你的好脾气，我会好好珍惜。这365天所有的回忆，我能想起最好的事，那就是爱着你。最好的事，那就是爱着你。 除了林忆莲之外，另外一位歌手蔡依林也会在时隔4年之后发行新的专辑。 这张专辑的名字叫做 Ugly Beauty， 将会在12月26号发行了。这首歌曲就是从他的专辑表面的意思就是能理解出来丑和美丽嘛。就蔡依林其实用这张专辑来回归自己的本心了，就是力求探索自我的过程。 对，就其实也他也自己会参与很多的歌的创作，应该6首哈。每月5号新专辑会有一个限量的一个预售啊，当时因为里面有内附了日记本啊、写真，其实收藏价值也很高，一开放就被抢购了。 对，还一度惹得没有抢到的粉丝非常火大，他说为什么没有抢到呢？ 对，都在那边急得跳脚旋转跳跃的。来揭晓谜底，为什么会说到这个 Jolin 是因为篮球的这个篮下技术啊过于优秀。 那就是因为坐在我旁边的这位 对， 他就是每一次， 其实我跟你说，我打篮球有一段时间是一直对着那个 video 模仿那个奥拉朱旺大梦。对， 然后呢就是一不小心就模仿跑偏了，是吧？ 不是，就是可能出于他们没有办法防守我的一种嫉妒之心。对，然后因为旋转的跳跃的这个频率过高，有的时候偶尔会把自己晃晕，就是 就大家可以脑补， 对手也晕了，然后我自己也晕了。 大家可以脑补一下那个画面，就是白洁在篮球的现场的旋转跳跃。 让哥来表示一下好不好？ Like 1, 2, 3, just dance.

你就会把我抱紧，在你的厚外套里，所有距离变成零。 我要单独和你在一起，直到下个世纪。 来自于孟非传阿妹妹合作的经典歌曲《冬天》， 冬天， 很适合这个季节。 感觉好像在这个冬天听到阿妹妹的歌曲的时候，这个声音就是久违了。 对，在召唤下雪的那种感觉哈。 为我跑腿，为我理赔，为我竭尽他所能。 是谁对你这么好呀？ 是人保直销车险，车险管家理赔全程托付，免费上门接车，代办车辆定损、理赔、维修，修复后还免费送还，不出门就能办好理赔手续，太方便了。 人保直销车险，大品牌，服务好，理赔全程托付，靠得住。 选择人保直销车险，助我一享轻快车生活。 4001234567。 娱乐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我是爱哥。 下班快乐啊！是12月13号星期四，今天我们要说的是演员周迅的事儿，因为他最近出了一本影像回忆集， 对，叫做《周迅自在人间》，其中收录了很多关于他以前，不为观众所知晓的照片和他以前很多鲜为人知的故事。因为全书可以分为生活当中的周迅和演员周迅两个部分。 这个其实还有像江澄浩啊、高原啊、叶锦天啊，还有这个斯特凡·塞德纳欧六位摄影师拍摄的大量的照片。 是，就相信很多朋友已经最近看过不少的剧透照片了。今天我们就来聊一下这本书的幕后故事，因为它的故事诞生还是有一点点来头的。 对，因为要追溯到好几年前嘛。 是、因为是一个偶然之间萌生的一个愿望。然后作为一位演员呢，他身边就有很多这个好朋友嘛，尤其是这个和他密切合作的一些摄影师好朋友，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江澄浩，是吧，他们就是为这个周迅拍摄了很多大量的大片啊、造型啊，所以周迅觉得他们应该出一本书，而且是周迅为他们出一本书。 对，这个江澄浩其实原来是他的助理嘛，就是因为有时候片场没什么事儿，然后就拿手机相机拍他最喜欢的周迅，然后尤其是最喜欢周迅的那个哭的样子。 我觉得说啊，就是看到他们其中流露出来几张照片，会觉得颜值还是很重要的。 周迅喝多了以后哭得会像小孩一样，就是另外一位摄影师也特别喜欢，就是那个斯特凡吧，他也很喜欢拍周迅那些即兴的瞬间。他说呢，周迅是那种罕有的能够将纯净、真挚和脆弱融于一身的人， 就是很想让人保护他的感觉嘛。 对， 就是想让人留点东西给自己的一个人。所以我觉得说这个评价可能对于女人而言是最高的评价吧。 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周迅带来的 《偶遇》。 放轻点，我就要飞起来，趁着今晚的月色离开，看我飞起来，碰到你纯属意外，快别走开，看着夜空真精彩，流星 心飞向远方的海，美丽的意外，快一些，我要再快一些，穿过云朵，靠近你的视线，在你身边，叮咚叮咚的音乐，怕你讨厌，没有多余的誓言，只有我们单纯的脸，笑得鲜艳， 其实在这本书里面还收录了很多人啊，朋友同行啊，对周迅的印象，比如说像李少红啊、陈可辛啊、许鞍华呀、黄磊啊、黄觉这些人， 嗯， 其实很多人都会用两个词来评价他， 真实和坦荡。 对，这个导演陈国富就说，我平时听到喜欢周迅的人形容他最常用的赞美就是说他真性情，说他不装，很真实。 嗯，黄觉也是作为周迅的好朋友，还举了一个特别的例子，他就说在以前做演员的时候嘛，他结交了一个、 做演员之前 啊，做演员之前他交了一个美国女朋友，就碰到了周迅，然后黄觉介绍说，结果周迅看了他一眼，就看了他女朋友一眼，说 I don't like you。 嗯， 当时那个女孩就傻了。 对啊，你谁听了不会觉得说你怎么会这样啊。 对， 嗯，黄觉就说 可能会被人打吧。 对，我在想说黄觉是怎么反应的、啊、他就是其实说周迅是那种直接的不得了， 嗯、 有时候不喜欢你就是一脚就可以踹脸上那种，嗯。 我们觉得说，虽然说率真是一种美德，但是还是要提醒各位朋友们，直接和粗鲁还是有点区别的。如果说长时间就是，怎么说呢？周迅可以这样说，但是不一定我能这样说。 你也可以这么说，但是你可能会失去很多。 我可能面临的成就就是周迅说完就没有了，我面临的就是被踹一脚。 我跟你说这件事情真的是要酌情考虑一下自己的处境和你身边的人对你的接受度。 是的， 当然其实我们总说时间会改变很多，岁月也会磨平很多的棱角。 在这本书当中呢，周迅也是袒露了自己这几年的变化，他觉得说开始早睡早起，不抽烟啊，不喝酒啊，开始照顾身边每一个人的情绪，和好朋友和家人相处在一起。而且好朋友黄觉也觉得说，以前他不开心的时候总会让大家都很扫兴，现在他会去主动张罗和转化这种心情了。 可能这种变化也是因为年龄的增长， 是， 就是每个人其实都在努力的成长，努力的改变。 发觉飘过温柔，心动时的感受、让指头把思念漫游，眼思念上游，轻抚你心头，是期待的理由，微笑的前奏，重叠的尽头，瞬间的交流，可以温柔不轻易低头，你不必再刻意就无法忽视，每一面你都美丽，发觉飘过温柔，心动时的感受，是爱情的丝绸，是被你宠爱的感受，会漂流的温柔，想你始终享受。发觉飘过温柔，心动时的感觉， 被你宠爱的感受，会漂流的温柔，向你始终享受。 王牌新发现， 王牌新发现，王牌新发现，我是艾科。因为海王的播出，我们决定送一个人上热搜，他叫徐锦江。海王明明是美国 DC 的超级英雄电影，怎么就和徐锦江扯上了关系呢？在很多网友看完电影之后发现，海王的扮演者 Jason Momoa 越看越像徐锦江。当然他自己本身对于这种调侃已经见怪不怪了。早前漫威的电影《雷神》上映的时候，就有很多观众发现主演和徐锦江长得极像。但是我们调侃归调侃，细细研究才发现，外表粗犷的徐锦江竟然是中国娱乐圈最深情的艺术家。他最典型的角色要数《鹿鼎记》当中的鳌拜，再比如说《倚天屠龙记》当中的金毛狮王谢逊，还有94年版本的《水浒传之英雄本色》里扮演的鲁智深。在他30多年的演艺生涯当中，先后扮演了200多个角色，因为他饰演的所有角色大多数都是反派或者是莽夫，很多观众认为他就是一个很粗鲁的糙汉形象，但事实上，真实的他和大家的想象有108000里。他另外一个身份竟然是画家。曾经有美术著名的评论家季泰年曾经评价道：“中国演艺圈有很多人玩字画。”但是有些人呢，只是借着自己的名气来炒作自己。徐锦江不是这样的，因为他真的算得上高水平。2015年11月的时候，徐锦江在北京时代美术馆举办了艺术展，叫做《徐徐丹青似锦江》，共展出了30余件他所创作的绘画还有雕塑作品。这样文艺又百变的鳌拜，请记得他叫徐锦江，一直很安静地做着金牌绿叶。 空荡的街景，想找个人放感情，做这种决定是寂寞与我为邻。我们的爱情像没路过的风景，一直在进行，脚步却从来不会给你的爱一直很安静，来交换你偶尔给的关心。明明是三个人的电影，我却始终不能有姓名。 车辆容易出毛病，我帮你拖到附近修理厂看看吧。 多少钱啊？ 你不是买了人保直销车险吗？100公里内拖车搭电换胎都不收钱， 买车险就图踏实和放心，明年我还要选人保。 搭电换胎100公里拖车，天寒地冻的日子里也要有人保，投保满额即享全国范围道路救援服务哦。 有人保，轻快生活随我想，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好了，欢迎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洁， 我是艾哥。 接下来我们要抛出今天的预热题了。 是的，就是也是和一首歌曲有关，就是现在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曲，请问演唱者是谁？ 对，本来我们想问的是《人间四月天》和周迅一起来演出演的那个男主角， 嗯， 他是谁？两个字，其实太好猜了。 嗯，然后可以做一些友情的提示，就是他年轻的时候活得像个诗人， 现在是个厨子啊。 对， 然后名字加北京地区的手机号到白 GFM 就好了。 乱的沙滩，留着步履凌乱，过往有些悲欢，总是去而复返。人越成长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欢迎光临。 老板，多少钱？ 你付一半就行了。 这也可以？ 当然可以。12月12日至23日，银联半价补贴节，北京银行卡绑定银联手机闪付，买单银联替你付一半。 欢迎光临。 老板，多少钱？ 你付一半就行了。 这也可以？ 当然可以。12月12日至23日，银联半价补贴节，北京银行卡绑定银联手机闪付，买单银联替你付一半。 呼叫特工艾科，呼叫特工艾科，前方情况如何，请汇报。 艾科收到，前方9点方向发现有爆款影视剧一枚，18点方向发现热门演唱会2场，其他潮流信息正在观察。 好的，演艺红人最新动态我已掌握，总听金曲和100块的奖金也已经被投了，请各位娱乐特工火速前往娱乐最王牌集合，坐标 FM974， 每晚5点到7点。 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2019年就差你了。 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我们等你。 Ladies and gentlemen， 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请跟我来。华灯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傍晚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Hello Hello， 欢迎光临，这里依然是娱乐最王牌，我是艾科， 我是感冒了的老白。 接下来 我一点都没事，浓浓的鼻音。 对对对对，除了浓浓的鼻音之外呢，我觉得说你今天选择的很多歌曲啊，都是特别适合我们今天在这个傍晚来聆听的。 对，真的是这样。比如说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是后沙的《今夜就留给今夜吧》，也很适合我们来铺垫一下待会儿我们的挑战环节。 可以一个可以去往太空的声音， 对， 或者说可以从这首歌曲当中听到那种大风把头发吹乱的感觉。 不知道稍后的朋友是不是会在答题当中凌乱，或者说能把我们的奖金拿走啊？希望他加油。现在我们的听友已经在线上了， 来听听他的声音吧。 对， 嗨， 嗨， 怎么称呼你啊？ 我叫何柳，和平的和。 啊，柳树的柳，是你吗？何柳。 对，是我，是我。 OK， 你好。哎，声音很好听，很温柔啊， 是 就跟这首歌一样啊，像我们听友说的，听着这首歌，加上这个路况，踩油门都温柔了，再加上河柳现在的这个 声音， 对，如这个杨柳吹拂啊，对，春风吹拂杨柳一般的声音， 哎呀呀，一开麦就要寒暄几句， 谢谢。 看了一下关注的时间，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啦，对我们今天的答题有没有把握呢？ 嗯，其实我前两天都跟着一起答，我觉得我幸运都已经用完了。今天可能，今天我感觉加油吧。 好，争取努力啊！好，准备好了吗？ 好，准备好了。 好。好，我们先从第一题开始。最近呢，首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在海南举行，请问海南岛国际电影节的举办地点是在海口吗？ 是。 啊。 呀呀呀，突然忘了一个事儿，就是咱们本来说第一道题不套路大家的， 是没有套路啊， 对呀，不都说是吗？ 对呀，也没有啊，因为我觉得这两天一直在有这个各种各样的消息说三亚嘛， 嗯，对对对对，然后我会觉得说，哎，一接通过电话的时候，他说他前两天一直都在跟着答题，应该老师会眷顾努力的学生的。 嗯，对，你看我连想都没想，直接说是。 那是算是被我们套路了吗？ 嗯，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好吧，还是很开心接到电话，好吗？ 嗯，好的。 下午还会有九块九小红包送给你，好吗？ 好的， 谢谢， 拜拜， 拜拜， 见。 我们来接入今天的第二位朋友的电话，看看他能不能挑战成功。 欢迎光临， 老板，多少钱？ 你付一半就行了。 这也可以？ 当然可以。12月12日至23日，银联半价补贴节，北京银行卡绑定银联手机闪付，买单银联替你付一半。 欢迎光临， 老板，多少钱？ 你付一半就行了。 这也可以？ 当然可以。12月12日至23日，银联半价补贴节，北京银行卡绑定银联手机闪付，买单银联替你付一半。 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看看我们今天的第二位的挑战者。 我们都说了，说第一道题不给大家出一个过于难的题，但是大家呢也不要就是一味的把所有的心思都说，第一道题他们肯定出师啊，还是要关注一下身边的一些微小的细节的。 是，好了，第二位应该是个男生，现在已经在线上了。Hello， 嗨 ，Hello， 嗨，怎么称呼你？ 蓝黑战舰 啊。你是以前答题有是不是有答过题吗？ 答过一次， 电话接入过一次，对不对？ 对对对对。 你改名字了？ 没有。 突然之间，我们觉得说蓝黑战舰这个名字以前好像很熟悉。 对，他真的是他改名字了，他现在。 所以又再次接到我们的电话，上次拿到我们的钱了吗？ 拿到，那是好像是一个也是跟足球有关系的，说。这个活动跟这个不一样的、 我想起来了，世界杯的时候， 对对对对， 他和另外一个人 PK 过， 对对对，才100块钱 ，意思是还没拿够， 才一百 啊，才一百，行，好吧。 我们这节目的宗旨不是白给100块吗？ 真的，这种两次接入电话的几率真的不算太高。 谢谢谢谢。 好，我们先从偶像剧的题还是历史题开始，你来选。 我天。 偶像剧吧， 偶像剧吧。 哦，居然不选历史题啊！好，这几天有报道说， 偶像剧《天国的嫁衣》即将翻拍，请问在《天国的嫁衣》里，利威廉扮演的角色是一位服装设计师吗？ 是吗？ 我天，蒙一个吧。是。 蒙对了。对，你应该改成发型师，他也说是。 对。 好，现在我们来看第二题。西汉时期有两位著名的大将军，一位是卫青，一位是霍去病。请问霍去病是卫青的外甥吗？ 霍去病是卫青的外甥，是。 又答对了。好，我们来看看今天的第三题。 在最近播出的《国家宝藏》节目当中，介绍了清朝的建筑世家样式雷家族。请问，承德避暑山庄是样式雷的设计吗？ 再蒙一个，是。 什么？ 是。 这 这是懵的，你就别说自己是懵的了，你这个你答就答。 真的是懵。 上学的时候老师说不会就选 C， 你是不会就答是是吧？ 没有，这几天节目一直听的，好像 对你 都是零。 OK， 你可以好好答题，但是不要老是说我是懵的，我是懵的，然后这样会让大家觉得我们的答这个题特别没有技术含量， 对对对对， 就是每题都能懵对， 只能靠懵，而且一懵就懵对了。 对啊，现在我们可以有选择了，现在我觉得你可以选择继续啊，对，你试试。 今天奖金多少钱？ 349。 什么一半啊？对对， 有零有整的。然后就是，如果你要是选择放弃呢，就能只能拿走一半。 继续吧，继续吧。 哇，厉害，就是有勇气挑战，这就不一样了。好，我们继续，因为毕竟只剩下两题了。接下来我们要问的这道题，朴树的歌曲《那些花儿》非常经典，很多人都会唱。在朴树演唱的版本中有一段哼唱，请问那一段哼唱是法语吗？三 不是， 他答对了吗？他好像真的答对 了。 好，现在就剩下最后一题了。 他的微妙的细节，哇，这种微妙的细节当中，就是告诉我们他真的不太相信。 好，我们接下来问他最后一题。如果你答对，今天所有的我们的红包都是你的。 好的，好的，好的。 好紧张哇！很久没有人五题全答对了。 是，在北京周口店发现的北京人遗址中，已经有了北京猿人使用火的痕迹。请问，北京人当时使用火的方式是钻木取火吗？ 三， 不是。 那是什么？ 不知道。 我可以给 凉凉送给自己。 对， 谢谢。 真的是这样。好吧，恭喜你。 什么音乐？ 就是恭喜你答对了，凉凉是送给我们自己的。 当时使用火的方式并不是钻木取火，而是天然火。 是，用他的那个语气词，哇，没想到你就答对了。 对，真的说的是懵的。 但是你知道吗？就是其实以往我们就是有人答对，我们真的是很开心的。但今天我说实话，我真的一点都不开心， 因为他很淡定。 没有，之前双十一那些我累积了那么几千块钱的，好像我都能答对过。当时也不打电话给我， 但你这个运气也太好了吧！而且你知道，你这种一直强调说我是 蒙的蒙的蒙， 你会得罪好多人啊！就好多每次来答题，就是第一题就错的朋友，现在就恨不得就真的。 哎呀， 对， 那你现在应该大笑两声，因为爱笑两声。 下次是不是以后都不会打给我了吧？ 不一定啊， 不一定啊， 不一定啊。 那我以后还要改名字。 你现在是套路王，在套路我们俩是不是？ 你要不说这句话，有可能我们还真不知道。你这么一说了，我们必须得。 你现在就是要改名字，还要换头像是吗？ 名字、头像，重新一个微信号。 哎，挂电话之前有一道题，你绝对不是懵的。刚才我们的育儿题是什么？答案？ 黄磊。 好吧，谢谢参与， 拜拜。 帮我们也 谢谢 也真心的感谢你，帮我们把所有的奖金全部清。 谢谢，太幸运了，谢谢。 知道什么叫雪上加霜吗？一个已经感冒了的人，现在感觉自己的病情更严重了， 钱包还空空了。 我要打个喷嚏，你等一下。而且他完全没有受干扰，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会两三道题全都是一个选项。 其实今天咱俩还挺故意的， 对， 就是故意在出题的方式上面，就是因为很多朋友的惯性思维会觉得你们出题就是因为是不是是不是，或者是不是， 真的是 前三题总会有一个不是吧，但是我们今天偏偏没有这样做。他偏偏答对了。 我们也不会真的拉黑他，或者是就是也以后就不给他有机会让他来参与了。但是还是从我们的角度出发，希望能够更多的朋友参与其中啊。 对。 但是如果偶尔选到连续选到过一位朋友两次啊、三次什么的，那也只能是证明这个人他的 运气爆棚， 实在是太好了。OK， 好。今天其实艾克算错了数啊，我们不是 349，因为那个49是我们要拿出来给大家发小红包的， 哦，对， 所以说其实今天是300块钱，然后待会儿他可以发一个。 你是哭了吗？ 哎，我要打喷嚏。好，还有一道音乐题在等着大家，你们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我们的手机了吗？对话框对准到白家 FM， 杨俊白雪的白人接地连鞋。 嗯， 然后呢，稍后我们就会有一道音乐题，全民都可以参与的。 对，今天的这道音乐题其实跟你那天比呢，我觉得要相对简单，但是它并不是一首老歌。 嗯，在我们每次提出音乐题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啊，这道题很简单，然后很多听友就说并不简单呢。 好，所以今天我们要问的这个题目呢，我们还是要问歌词的头四个字啊，歌词的头四个字。好吗？好吗？准备好了吗？ 嗯， 三、二、一， 开始。 哪四个字？等着你们的答案。 好了吗？个人觉得还是有点难度的。 还好吧？ 你如果去，你如果这个问题变换一种方式，就是翻唱的人是谁？ 嗯嗯。再听一遍，再听一遍。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我觉得有可能会吓到很多朋友，刚才那个事， 对，关键是你今天，你知道你感冒之后你的声音本来就变得特别浑厚，刚才那嗷一嗓子就变得更加清冽， 就真的非常的腾格尔老师了。 声让我想起我的那些话，生命每个角落静静为我开着，我曾以为我会永远守在他身旁，今天我们已经离去，在人海茫茫，他们都老了吧，他们在哪里，我们就这样各自奔天涯，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想他，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他还在开吗，啦啦啦啦啦在天涯。 欢迎光临， 老板多少钱？ 你付一半就行了。 这也可以？ 当然可以，12月12日至23日银联半价补贴节，北京银行卡绑定银联手机闪付，买单银联替你付一半。 欢迎光临， 老板多少钱？ 你付一半就行了。 这也可以？ 当然可以，12月12日至23日银联半价补贴节，北京银行卡绑定银联手机闪付，买单银联替你付一半。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这首歌是穆小雅的可能否，不算是一首老歌了。 是，但是我们今天问问题的方式是问第一句歌词前四个字是什么。 对，虽然并不是一首经典老歌，但是因为最近的传唱度很高啊，流行度也很广，所以我想可能有很多朋友也能猜得到啊。 那答案就是春天的风。 很多人答成了冬天的风、夏天的雪、 秋天的雨。 春天的风， 关键那个夏天的雪是什么情况？ 夏天的雨。秋天的月能否照亮冬天的雪，夜空的星能否落向晨曦的海，山间的泉能否遇上南飞的雁，能否早一点看透命运，能否不轻易就深陷，能否慢一点挥霍有限的时间，能否许我一个永远，可能我撞了南墙才会回头吧，可能我见了 吧，可能我还没遇见那个他吧。 好，我们来看看今天这道并不简单的题，最后发来答案最快的会是哪一位。 我已经把它冒个出来了，这位朋友可能是经常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参与到答题，但是呢今天非常幸运，在第一瞬间就已经猜出了春天的风，他就是守护者。 对，我特别喜欢他的头像啊，七龙珠啊。另外呢还有后面的几位要点个名啊， 好事儿，还有 Email Arrow， 还有王佳。 嗯，以上四位也要特别表扬一下了啊。 前世的劫能否换来今生的缘，相信年少的誓言，能否不轻易说再见，能否慢一点感受岁月的缱绻，能否许我一次成全。可能我撞了南墙才会回头吧，可能我见了黄河才会死心吧，可能我偏要一条路走到黑吧，可能我还没遇见那个他吧。可能我撞了南墙才会回头吧，可能我见了黄河才会死心吧，可能我偏要一条路走到黑吧，可能我还没遇见那个他吧。 先别着急唱，据说今天有人要唱歌。 好，唱完了，谢谢大家。 你现在这么敷衍的吗？不需要。 我明明是一个已经正在感冒的人，何苦这样对我？ 哎，但是我们 人心不古啊。 就是这个节目就是公平、公正、公开，是吧？嗯。面对所有的都是一视同仁。 好吧，那我就来唱了啊，来听这首歌，你爱咋咋地，不是？你爱我像谁？表扬一下啊，无所谓，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你在求表扬，我都没有看到你笑。 你说今天没有表扬我，我换台了啊，威胁我们。 我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你威胁我吧。 只是有一点草，如果你感到寂寞，我带给你热闹，为你绕。 所以今天我们稍后的环节还是像上周一样进入到点唱环节。 对，稍后就是欢迎光临最王牌的 pop 环节。 嗯， 然后呢现在可以回复点歌两个字收到今天的歌单，然后在其中筛选一首歌，我们会看点播率最高的一首歌让老白来放送。 对，让一个感冒的人用走调的方式唱给你听啊。 如果我也不开心，怕你转身就逃，爱上一个人一定要让他伤心，这世界多么美好，对每个人都说还好，我的心我的情你不需要明了，只要我对你好，这样的温柔你要不要？其实你爱我像谁，扮演什么角色我都会，快不快乐我无所谓，为了你开心我忘记了累不累。其实你爱我像谁，任何的表情我都能给，我在你身上学会流眼泪。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五十首入围作品展播全面启动，每天9:50、16:50，关注北京音乐广播 FM97.4，聆听新时代的北京旋律。歌唱北京，爱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评选开始投票，登录网址歌唱 bj.bitime.com 选出你心中的北京旋律。

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九七四，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歌剧《兰花花》的素材源于一首民歌，编剧赵大明依照民歌《兰花花》的歌词内容，为歌剧《兰花花》创作了全新的剧情和角色，使得整剧的剧情跌宕起伏，对于每个人物的角色都做了细致入微的形象刻画。12月20号到25号，国家大剧院中国原创歌剧《兰花花》讲述小人物的曲折命运，歌唱大时代的喜乐悲欢。继续来关注，暌违六年，歌手林忆莲将于12月21号发行新专辑。她去年就完成了新专辑《母带》，有别于上一张盖亚的路线，此次走摇滚风格。随着去年林忆莲参加某真人秀节目荣获总冠军，她敢于突破陈规的态度，让所有人都为之沉迷陶醉。此次她更将带着全新专辑再度席卷华语乐坛。歌手乔诗涵昨天携全新单曲《月明故乡》震撼上线，此次他一改伤感风格，首次大胆尝试中国风，充满古风古韵的古调，独特的复古唱腔，倍感亲切。伯克利中美音乐文化论坛暨中美音乐大典在12月2号于伯克利音乐学院盛大举行。伯克利音乐学院宣布授予袁亚为伯克利音乐学院中国区荣誉大使称号。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学院路花园北路到北四环中路辅路由南向北的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他说，从很久以前开始，他就在招商银行存款，不仅因为财富增值，不仅因为专业可信，不仅因为服务温暖，更是因为他总能打开你对生活的无限想象。招商银行大额存单利率最高比基准上浮52%，招商银行大额存单，安心选择，幸福稳稳。详询招商银行北京分行各网点或95555。 嗨，听到了吗？就是你，正在听我声音的人。 不要东张西望，我们在找的人就是你。 记住，你的任务是 看好看的电影， 在够嗨的演唱会一起唱和， 牢记某个话剧的台词， 每天打卡收徒， 红包一落下不要犹豫。 记住，2019年每周一到周五的傍晚5点，打开 FM 974，然后我们就能找到你。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 我们在娱乐最王牌， 你在哪儿 ？Action！ 无论你此时此刻正在何处，希望电台里面的情歌或者不是情歌都希望我们一起来聆听啊。所以呢，在今天我们走心的6点半的这个时间，我们将会有好几首的好歌奉献给你。 是的，首先你要关注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其次呢，你要回复点歌两个字就可以收到今天老白准备为大家奉献的歌曲了。 你要这么说好像感觉我这三首都要唱似的。 不是，这三首歌其中选一嘛，就是看哪一首点播率最高。 对，现在大家正在我们的娱乐最王牌的这个 POP 现场。OK， 我们已经看到来自很多桌的朋友点播的很多歌曲，但是都是同一首歌。 而且这些点歌的朋友他们的桌上面都没有酒水啊。 那我们这个酒馆开的是岂不是很赔钱？ 而且今天是一个感冒歌手给你们唱啊，所以再等等大家的这个点歌的讯息好了，回复点歌。另外呢，今天呢我们就没有特别为大家来朗读的文字，只是有一张图片送上，所以你们可以把打卡图依然呢索取到自己的手机中啊，回复打卡就可以了。 对，今天预告一下吧，你要分享的三首歌曲分别是来自林志颖的《星云》，还有邓超的电台情歌《丢火车的晚安》，这三首歌曲选其中一首， 三选一。对，你也可以直接发歌名过来，我们来看看选择最多的一首歌，然后现场唱给大家好不好？ 小酒馆正式开门了，点首歌助助兴吧。 对，因为目前感冒的这个情况呢，不知道明天呢是不是能够这个坚持来节目里所以提前也算是把想说的话先说几句吧。好吧，因为明天 天呢是12月14号嘛啊， 嗯， 对，其实可能对你们来说没有什么意义啊，对我来说呢，确实有非常的意义的， 嗯， 所以想说的话太多，想感谢的人也很多，我想每年到了这一天的时候，都会有一种语塞的感觉，就不知道从何说起， 嗯， 但是心里面却是满满的知足，所以先送上这首 Mayday 的知足给你们，谢谢你们。 怎么去拥有一道彩虹，怎么去拥抱一夏天的风，天上的星星笑地上的人，总是不能懂，不能觉得足够。如果我爱上你的笑容，要怎么收藏，要怎么拥有。如果你快乐不是为我，其实才是拥有。当一阵风吹来，风筝飞上天空，为了你而祈祷，而祝福，而感动，就与你身影消失在人海尽头，才发现笑着哭最痛。那天你和我那个山丘，那样的唱着那一年的歌，那样的回忆那么足够，足够我天天都品尝着寂寞。 你们可以回复打卡收到今天的图片啊、你们也可以回复点歌来选择其中你们最想听的一首歌，然后把歌名发过来。 是的、嗯、而且我陆续看到很多朋友发来了关于祝福的信息， 嗯， 我觉得说人生当中其实365天总有那么一天或者两天的时间会希望有一个仪式感， 对， 在这一天的时候期待收到某人的信息啊， 嗯，知道现在真的是越来越不敢煽情了， 嗯， 以前会有哎特别一个场景会让你想哎抒发一下自己的情感表达一下、 嗯、 然后现在就不敢，就觉得年纪越来越大了你知道吗，这个也年纪越来越大以后人的心其实会更敏感嘛、 哦、 就一怕这个一煽情自己就搂不住，眼泪就要掉下来。 那我现在应该什么， 嗯， 什么给你唱一个那个广东话版本的 哭吧哭吧不是罪是这首吗？ 广东话版本的那个我可能明天会在节目当中给你放松啊， 明天我不在了是吧，你明天放松给我。 哎，这话说的 你别鞠躬就行啊。现在是18:40:23，我们今天的主播私房歌分为两个环节，艾科推荐歌曲以及我现场的 pop 演唱歌曲啊。 是的，今天首先我来和大家分享的歌曲呢是来自林忆莲的野花，这首歌其实也是生来有年头了，大概是在91年的时候这张专辑正式诞生，很多朋友都很喜欢其中的一个封面，会想到徐克的青蛇、 嗯、 也会想到那些年出现的一些经典人物。 是、 嗯、 我要在这首歌曲的前奏里面特别感谢一位叫蜜可可的小菠萝的朋友、嗯、他明明已经到自己家的楼下了，但是呢、为了 听一首我的唱的歌，到楼下都舍不得下车，因为他知道听完我唱的歌，晚饭 调开了， 晚饭可能就不用吃了。 减肥良药是吗？ 饱了。 共你笑着笑得多真，似共醉，多么的想跟你再追，然而从没跟的我别追去。抬头前行吧，请你尽管他朝必然想你，来年和来月，请你尽淡忘曾共风中一夜花淌光，曾共风中一刻下恋过。流浪中倦了爱谁，我的终于风共我，也许一天于天涯途上来回寻觅中找到我所想。抬头前行吧，准我 哎，总觉得到了这个年龄呢，应该慢慢的学会就是要心若止水了。但是呢，其实偶尔心里面也会像黄磊的《我想我是海》一样，突然一个石子就扔起，然后自己的满心怀的波澜，就包括其实我在想啊，是不是这个男人呢，就是应该活得越来越沉稳一些，然后呢，没有什么事情可以让你的喜怒挂在自己的脸上啊。但是对于这些听友来而言的话，其实也真的是会突然一下就戳到我。包括就在此时此刻，我不知道为什么听你放这首《野花》都会觉得心里面感觉惨惨的，就好想哭，你知道吗？ 哪有，那个需要我帮 你。你听这段。谢谢你们，这么多年你们一直陪伴着我。 就是年龄大了一岁吗？是吧？ 不是今天的，不是今天。 对对对对，就是是在明天的时候。那我们是不是应该调节一下这个氛围？ 我就担心明天，因为明天这个正日子嘛，所以每年其实都是那样。正日子如果做节目，很多喜欢我的朋友听友其实都会满屏的祝福啊。我就感动的不行，每次都要差点飙泪。所以为了避免这样的情况， 但是今天还是飙泪了。 我明天就不来了。 恭祝你福寿与天齐。哒哒，你生辰快乐！ 怎么你唱这个，我感觉我白胡子都出来了。别这样好吗？那我们还是请艾科继续推荐他今天的第二首歌。 今天分享的第二首歌曲，大家非常熟悉的《Every Breath You Take》，但是今天的版本是来自爵士的，这位女生叫做 Karen Souza。可能很多朋友没有听过她是谁，她是很擅长爵士，但是她的声音出现在很多电子音乐制作人的 vocal 部分。 OK， 听一段，然后我马上唱歌啊。Every word you say, every game you play, every night you stay, I'll be watching you. Oh, can you see? You alone to me. How my poor heart aches with every step you take, every move you every bow you break, every smile you fake, every claim you stake, I've been watching you. Since you've gone, I've been lost without a trace. I dream at night, I can only see your face. I 你知道看到是像很多朋友发来自己家地库的那个照片，不肯下车的那个照片，我就会真的会被感动，你知道吗？我想说为了退票你们也是拼了。 哎，就是在你没有开这些玩笑之前，我觉得说真的我的眼泪都快掉下来了。关键是为什么你还是这么白三岁永远长不大呢？ 就是担心，我觉得这其实是一种防御机制，对不对？ 对，我觉得刚才有位朋友的祝福特别好。他说老白生日快乐，今天看到一句话想送给你，愿你一生温暖纯良，不舍爱与自由。 这个是真要让我飙泪了。但我觉得这句话我想明天再用啊，明天看看自己发个朋友圈什么的，收藏了，谢谢啊。马上唱歌。 招商银行北京分行孵化器伙伴新计划，让创业者开心，让孵化器管理者省心。针对孵化器企业提供星级差异化金融服务，开户申请、日常结算、工资代发，更有创业通、银单通、高新贷等特色信贷产品及股权直投业务。招商银行孵化器伙伴星计划，陪伴企业成长，助力企业腾飞。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我想还是要说几句的。不想像一个就是年事已高的人一样，然后在那边絮絮叨叨的讲述自己的英雄过往、尘封的往事。也不想好像自己曾经多么的明朗明耀一样，然后呢，如今好像似乎又往事不在。我觉得不想这样，因为真的就觉得说太多了很絮叨。但是今天为什么会多说两句的原因，并不是为了就是有人来给我过生日之类的，因为毕竟是明天。而是因为今年2018年其实对我来说其实很重要。因为就刚刚好是我回到北京，就到北京乐台第十年。因为我是2008年开始做先听为快，那个时候我记得很清楚，在2008年的12月份的那一天，生日那一天，当时在蓝色港湾做了我的第一次表白的听友见面会。就是一年的时间，当时有那么多的喜欢我的听友在这个城市，然后就这么十年就一晃而过了。本来想今年是不是要做一个第一次叫表白，再做一个像坦白一样的这样的听友会，但是你想还是低调。 我觉得你其实还是很幸运的，除了幸运之外呢，其实很多朋友的支持啊、祝福啊，包括我到现在为止你一直都是不忘初心，我觉得这个状态还是所有每一个人做 DJ 的，不管是做各行各业的人都应该秉持的一个心态。 对，因为我听这样的问题听太多了啊，你后不后悔从上海回来啊，啊你那个做十年 DJ 你们怎么还是个 DJ 啊，你好没有出息。没关系没关系，我觉得无论你们在说什么，我觉得这个地方这个电台里面想要每一天为你们播放的情歌，我希望能够久一点再久一点。 所以今天和大家分享的第一首歌曲 电台情歌你们已经点播了，就是现在耳边的这首关于爱情。但是有的人就说哎呀，你这不能 糊弄我们呀， 现场不能放一个这个版本啊， 你不能放录音室版本呢、啊、就只能就现场演绎了，对吧？所以我们321给老白一点时间，来自27号的朋友点播的一首歌曲电台情歌。在这首歌曲当中，我相信有很多朋友有很多想说的话，也可能这段话是关于老白的，有可能是关于你们自己的， 想到了，对， 都欢迎第一时间告诉我们。 想到了那个电影里面那个落魄 DJ、邓超演的。 开始。 谁能够将天上月亮电源关掉，他把你我沉默照得太明了，关于爱情我们了解得太少，爱了以后又不觉可靠，你和我看着霓虹穿过了爱情的街道，有种不真实味道，我们一直忘了要搭一座桥到对方心底瞧一瞧，体会彼此什么才最需要，在寂寞的拥抱，